被叶修直接点名，还有展楼兰的诚实表态，白皙刘景顿时尴尬不已。想想也是，这事儿完全没理由只找他昭华公会而不找其他，他这个装傻实在是天真的有些幼稚。白皙刘景一时间也不知说什么好了。 特意加你们一下，就是想提醒你们可得经受住考验啊。 叶修说着，对于白皙刘景似乎并没有特别在意。 大神你怎么看？ 展楼兰问道。 哼，没什么，这说明他们对于我们的联盟是很恐慌，他们没有什么有效的手段来和我们抗争，所以才会走上寻求同盟这条道路。对于这些工会而言，要分出利益绝对像割肉一样痛苦，走这条路那是被逼得无路可走了。 所以我们更不能放弃眼前的大好优势了。 展楼兰显然是很站在叶修这边的。 不过接下来的形势肯定也会更加严峻，毕竟除了我们还有别的俱乐部工会可选，也或者有两家有竞争力的俱乐部工会合抱团也说不定，所以目前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确认一下，诸位是不是还有信心合作下去啊？如果对其他工会的邀约有意，大家说出来，藏着有啥意思啊？反正面对下一个 boss 的时候也得暴露，说出来大家好聚好散嘛。 叶修说道。 我没这意思。 展楼兰立即表态。 我对于现在的情况也很满意。 岳云工会的岳子清也说话了。 继续努力。 鹤舞工会的武进之说。 我都不好意思说啥了。 白皙刘景还在尴尬里没走出来。叶修刚才的话没有再点名他，但毕竟藏着这事儿他是已经干了的，还是有点打脸，只不过这脸打得堂堂正正，他也无话可说。 其实我想大家认清一个因果关系，大公混们会做出找同盟这种割肉的举动，事实上就是因为我们的存在，如果我们的同盟被拆散的话，他们最大的竞争对象不复存在，一切回到原点，那么他们还有必要再找一个同盟吗？ 说的没错。 这一次表态最快的却是岳子清。 这就是那些大公会的阴谋而已，我们只有抱在一起才有可能从他们那里分到蛋糕，各自为战我看顶多是捡点面包渣。 其他三位包括开始白痴了一下白皙刘景，这一次跟进的也都很快。叶修摆出的几个道理一目了然，作为经营俱乐部工会的会长，如果还理不清关系，那水平可就有些问题了。 哼，大家没疑惑那就最好了，下周继续努力。 叶修说道。讨论组随即安静下来，危机已被化解。各大工会再怎么忙碌，他们这个小团体却是牢不可破。哪怕是一开始最动摇的白皙刘景，白吃了一次已经可以了，可不会再傻第二次。同盟没有问题，本周余下的日子对于叶修他们这小团体就很惬意了。展楼兰他们几个余下的日子没事就会翻出这一周赚到的材料傻乐，他们何时有过这么大的收获呀？岳子清、白皙刘景、武进之三位会长最近一段的工会成绩那就显得相当突出了，突出的让俱乐部方面都感到意外。打问之下才知道三家做出了如何运作，三人随即都受到了俱乐部方面的表扬，本月的奖金必然会有所体现。至于展楼兰，本人就是老板，得失自在一心，倒省了不少事儿。有惬意的自然也就有不怎么痛快的，比如呼啸山庄上一周的成绩着实灰暗，居然挂了个零蛋，一个 boss 都没捞着。说起来呼啸山庄的实力本来也不算第一流，在竞争 boss 的时候并不强势，只不过他们有了职业选手的助力，第一天出师才连霸气雄图都压制得下去，只不过那一阵之后赵宇哲干脆就再没来过游戏。 马踏西风那天从赵玉哲那儿离开的时候，觉得不应该是这样啊，只是一直也不好意思去问。现在这一周的工作也结束了，还不见赵玉哲露面，马踏西风想着这家伙是不是干脆也度假去了。但去选手居住区那边一看，赵玉哲分明还在，人在却几天不见上线。难道这小子那天只是假装，事实上还是完全消沉了？马踏西风连忙想去探个究竟。赵玉哲房间虚掩的房门，马踏西风敲了几声未见反应，推门进去一看，就看到赵玉哲面对电脑正在专心致志地进行着练习。是的，练习。赵玉哲完全没有消沉，网游中的失利反倒让他觉得自己水平远未够，被叶秋大神打击了一下的话也就算了，但是那个流氓包子，那个战斗法师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家伙，却也给了他这么大的难堪。是对手强了，还是自己弱了？这样的思考赵玉哲起初一直有，但现在早已经抛弃了。管是对手强还是自己弱，也只有提升自己一条路可走，总不能祈祷着自己的对手莫名其妙地变弱吧。埋头苦练的赵玉哲丝毫没有察觉身后马踏西风钻进了屋，马踏西风也只是站在门口看了几眼，看到赵玉哲是在苦练技术后，也没有再进去打扰，轻轻地带上房门就已经离开了。任何一家俱乐部此时都不会闲着，面对这一周 BOSS 争夺战所遇的尴尬，他们无论如何也会有所应对，总不能下周还是依照这一周的模样继续眼看着不敌叶秋搞起的同盟掠夺他们的资源，这是坐以待毙。这一周终于还是走完，新的一周正好也赶上了新的一月，七月。这天一早，叶秋照旧按照最近统一的标准作息起来，下楼用早饭时，却看到陈果端着饭碗站在网吧门口，朝外不住地张望着什么。 喂，大清早的看什么呢？ 叶修却是不着急用早饭，点了根烟就凑上去了。陈果也没说话，挥手拿筷子朝那边点了点。叶修往方向看去，正是加时俱乐部的正门，此时无数粉丝聚集，热闹无比，不少人手里高举着横幅。叶修一瞅上面的字样，顿时明白了，这是加氏粉丝组织起来对萧时钦的欢迎。七月一号，荣耀联盟转会窗开启，萧时钦这早已经敲定的转会自然要在今天正式完成。 哎，他真的来了。 陈国叹了口气，他们几个估计是整个 H 市里最不欢迎萧时钦的人了，这个人肯定可以改变目前家世散乱的局面，甚至会把这支队伍变得让叶修很陌生也说不定。家世俱乐部，陶轩今天也是一大早就赶到了俱乐部，将欢迎会、记者招待会、新闻发布会等等一切相关的事宜都确认了一遍。萧时钦的转会可不是件小事，尤其是在家世已经出局的情况下，这位全明星级别的选手居然依然愿意牺牲一年来投奔家世，这让陶轩对这选手的好感度更是上升了不计其数个百分点。此时站在办公室的窗边，看到俱乐部正门外一大早就聚集起来的粉丝，陶轩更觉得这次运作真是漂亮之极，这种粉丝聚集期待未来的场面他真是好久没看到了。上赛季的加时粉丝更多的是聚在大门外狂骂战队的表现，乱丢垃圾和标语以示抗议，现在真的好了，一切都结束了，陶轩此时的心情真是好得不得了。与此同时，第一层的选手宿舍中，刘浩和贺明两人同样是站在窗外， 望着大门口聚集的粉丝却是咬牙切齿。就在三天之前，刘浩还对萧时钦的到来又是纠结又是期待呢。上赛季末段，加时成绩一团浆糊的时候，刘浩就已经萌生去意，出局成为定局后更是主意打定。但是不想俱乐部很快宣布了孙祥留守以及萧时钦即将加盟的消息，这让刘浩顿时又开始动摇了。任何一个选手都希望加入的是一支拥有夺冠希望的强队，刘浩当然也不例外。而在拥有了萧时钦以后，加时战队虽然是出局队，但纸面实力看起来一下子就符合了这一标准。虽然要打一年的挑战赛，但是这一年后王者归来，直指冠军，听起来真是相当不错的感受。俱乐部隐秘高效却又让人澎湃的计划让刘浩动摇了。他其实也不是很想离开加时，他现在是加时的副队长，在队伍有资历有根基，换了战队哪里会有这样的身份和地位。不过萧时钦来的话，刘浩感觉自己的副队职务恐怕要不保。萧时钦明显要比他要适合副队这个职务，甚至有资格取代孙祥当队长。俱乐部会如何安置呢？刘浩在经理崔丽面前试探性地打探过这个问题，但没有得到让他满意的答复。考虑再三后，刘浩最终还是决定留下，因为他从内部得到消息，萧时钦不只是选手转会，他的全明星角色机械师生灵灭也将会和他一起转会加时。一个全明星选手，一个全明星角色，加时出局反倒增强的实力让刘浩实在无法忽视。他决定了牺牲这一年，继续在这个强大的加时效力，下一年返回联盟直指总冠军。他相信自己在这支加时中必将赢得一切可以赢得的赞誉。虽然萧时钦的到来可能危及他的副队长职务，但是他在加时的根基和资历却也不是一个副队长的任命就可以剥夺的。以目前加时的状况，刘浩觉得自己依然可以是训练室里的老大。有些纠结却又很期待的刘浩终于等到了萧时钦快来的日子。谁想就在三天前的队内视频会议上，要求今天周一在俱乐部集合欢迎新成员加入之后，刘浩和他的死党贺明却分别得到了一封来自俱乐部的冰冷通知。他们二人作为交易萧时钦的筹码被交换到了雷霆战队。这三天收拾东西，7月1日周一就可以离开了。